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自甲午战争以来，他们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国杀敌。大战3年0-3月，碧血洒异乡。 戴安澜在缅甸毛邦伤重不治，英勇殉国。 这是一条悲壮的公路，它穿越最坚硬的大山，跨越最湍急的河流，它是最最普通的百姓用双手开凿。路边三角梅花开，青山埋忠骨。 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民工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这是一次无悔的救援，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前赴后继，挽救于万一，为那些素不相识的盟军战士献出自己的生命。只因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出迷雾层。 被压迫民族哀兵必胜，正义之师得道多助。回首70年时光荏苒，档案为民揭秘伟大的贡献。第6集，鼎力支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军就击败了美英等盟军在远东的驻军。香港、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撤到澳大利亚，7万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8万新加坡英军向3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large part of it when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在英法联军大部从敦刻尔克撤回后，丘吉尔用这段话结束了他的著名演说。丘吉尔最后的希望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参战，另一个就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具体到远东地区，首要任务是要保卫向英国输出最多资源的印度，并将东南亚的其余殖民地视为保卫印度的战略纵深，这其中就包括和中国云南接壤的缅甸。缅甸自然也是日本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1942年1月20日，日军第15军、第55、第33师团由泰国西部突破泰缅边境。1942年2月16日，缅甸首都仰光告急。此时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早已经做好准备入缅作战，但英国出于战略私心，屡次要求中国远征军暂时不要进入缅甸。到仰光眼看要陷落时，才慌忙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在滇缅公路待命的10万多中国远征军，在第1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下，誓师南下入缅作战。自此，3年远征路，10万男儿血，金戈铁马，浴血他乡。1942年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5军先遣第200师进抵铜鼓，接受英缅军防务。3月18日，第5军骑兵团在标光河以南地区掩护英军撤退。3月20日，日军第55师团向铜鼓城外围阵地发起攻击。 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与亲缅日军在铜鼓城外发生激战。 戴安澜，字衍公，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这个200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摩托化步兵师，装备有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摩托车等等等等。1939年11月，戴安澜率领200师的官兵在广西的昆仑关与日寇的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了一个月，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戴安澜一战成名，那一年他35岁。 中国远征军以国内最精锐的第200师为先锋，足以说明国民政府对于缅甸战事格外重视。不过尽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是中国军队中最为精良的，但他们面临的战场形势却十分严峻。 形势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本书是昭和42年，也就是1967年出版的一本战史档案，这是当时的日本防卫厅，现在的防卫省战史研究室公布的缅甸作战的档案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四月末的时候，在曼德勒附近集结的敌兵兵力，我们判断为重庆军，也就是中国远征军5个师约50000人，英属印军及缅甸军3至4万人。相对之下，我军兵力为4个师团约95000人。因此对这场战争我们有12分的把握。对这场战事有12分的把握，这亲缅日军是不是也太狂妄了？我们在档案里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双方的兵力基本持平啊，那日军凭什么下个这样的结论呢？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这儿，我军拥有航空飞机250架，而英缅空军的飞机不超过100架。至于中国远征军是不是有空中支援，这里边一个字都没提。 自打铜鼓开战以后，日本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100余架次飞机对铜鼓城进行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无数。在日军空军蹂躏之下，铜鼓已然是孤城一座。但尽管如此，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官兵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驻守的铜鼓防线仍然没被突破。面对增援后4倍于己的日军困守孤城，形势危急。但师长戴安澜在铜鼓城内宣布，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1942年3月30日晚，接到突围命令的第200师将士从铜鼓城南阳车站北面杀开一条血路。到次日凌晨，第200师主动跳出日军包围圈，历时12天的铜鼓大战以中国远征军主动撤退而告结束。铜鼓保卫战，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但此时的英国已经下决心放弃缅甸，英军丧失斗志，只希望中国军队掩护他们撤退，不愿意和日军鏖战。英军的这种盘算让中国军队战场环境更加恶劣。 1942年4月，缅甸的雨季就要到了，这时候天气是非常的燥热。可是跟燥热的天气比起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飘备的指挥部里边气氛更是令人烦躁。根据盟军得到的情报，亲缅日军应该有4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摆在曼德勒的正面。可是最精锐的第56师团却在半个月之前在盟军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盟军下达了很多紧急命令，派出了大批的搜索分队去搜寻，可直到现在这个第56师团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依然去向不明。 1942年4月28日，噩耗突然传来，缅甸腊戍以北20公里的南炮山谷发现日军第56师团主力。腊戍是滇缅公路缅甸境内的起点，是中国远征军最为重要的军火基地和中转站，这里也是中国远征军回国的唯一通道。此时据守腊戍的兵力仅有新编第28师一小部。日军千里长途奔袭迂回缅北，直逼腊戍。4月29日，腊戍在激战后失守，日军迅速向中国滇西进犯。中国军队依托怒江天险挡住日军，形成隔江对峙。5月8日，日军第56师团攻占密支那，中国远征军回家的路被切断了。腊戍失守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急忙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中国远征军西渡伊洛瓦底江，沿巴莫密支那撤回国内。但随着晚丁巴莫失陷，史迪威罗卓英决定全军向印度境撤退，并电告杜聿明，要求第5军含新编第38师撤往印度。 对中国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来说，在他过去的20年的戎马生涯中，再也没有比此时此刻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凄惶的时刻了。现在腊戍又失守了，他杜聿明究竟该何去何从呢？4月30号，蒋介石再次来电问杜聿明，撤回国门到底有没有把握？杜聿明答道，已经下令第5军主力抢占密支那，渴望成功。最终在请示蒋介石之后，他决定还是率领部队向中国境内的片马腾冲方向撤退。 悲壮的归国之途开始了。5月9日，第5军向密支那方向撤退时，在截沙地区与日军第56师团追击部队遭遇，同时获悉巴莫密支那已经失陷，即由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转进。5月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新编第38师在5月18日抵达曼西后，师长孙立人奉史迪威命令向西折往印度英帕尔，未受重大损失，完整地保留了建制。杜聿明率第5军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放弃辎重，全部退入胡康河谷。胡康河谷连语的意思为魔鬼居住的地方，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野人山。对行军者来说，雨季翻越凶险无比的野人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行军会极大的消耗人们的体力，磨蚀他们的意志，有些身体虚弱的士兵往路边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加上蚁叮虫咬，给养不济，部队鸡皮交困，疫病流行，死亡随时都在发生。第5军近50000人过野人山，最后走出来的只有3-4千人。5月31日，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奉命改道入印，在美军空投良药的支持下，至7月25日抵达印度列多。第96师等部历经千辛万苦，最终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17日抵达滇西建川。而在整个远征军撤退过程中，戴安澜率领第200师负责担任后卫任务，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第200师官兵和日军展开死战。5月18日，在穿越西堡蘑菇公路封锁线时遭受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奋战中身受重伤。 据戴安澜的传记里记载，当时第200师官兵早就断粮了，有个营长到附近的村里去找了一碗粥端给了戴安澜。戴安澜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左右看看，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1942年5月26号，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毛邦伤重不治，英勇殉国。那一年他38岁。 戴安澜牺牲后，人们在他贴身的作战皮包里发现了一封写给妻子王和心的遗书。戴安澜在信中写道：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迹光荣。第200师官兵始终抬着戴安澜的遗体向祖国的方向前进，在6月17日抵达云南腾冲附近，6月29日转到四川云龙，全师所剩官兵仅2600人。1942年秋，国内为戴安澜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特地为戴安澜作悼诗一首：海鸥将军千古，外侮虚人欲，将军富采薇，史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归，沙场景月命，壮志也无为。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授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年7月2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戴安澜将军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显著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卓越的声誉。中国远征军应英国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虽然最终没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与此同时，在国内，中国和同盟国之间的生死援助也在进行。一次东京上空的轰炸振奋世界，而行动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份沉甸甸的档案，又向我们揭示了中国老百姓怎样舍生忘死的壮举。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六集《鼎力支援》。1942年4月18日，宁波，雨。傍晚时分，觉西乡乡长杨世淼匆匆来到滩头。就在刚才，有村民来报说，一架飞机坠落在了这里，别是日本鬼子又来了。杨世淼很忐忑，可走近一看，他又不禁大吃一惊，眼前被几个村民围着的并不是什么日本兵，而是三个高鼻梁深眼窝的大个子，嘴里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洋人吧？杨世淼想着，捡起一根树枝，就着面前的沙滩画了一面当时代表中国的青天白日旗。三个洋人立刻会意，捡起树枝画了一面美国星条旗。这下大伙明白了，他们是美国人。听说美国人也是抗日的，杨世淼的心落下一半。可美国人的飞机怎么会掉到这儿来？偏僻小渔村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已经被卷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场举世瞩目的行动中来。 要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次行动，那我们还得把时钟倒拨回去几个小时。1942年4月18号，日本东京，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六中午12点30分，突然16架 B-25 轰炸机出现在人们的头顶上。 没有任何防空警报，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空军演习，所有人都跟着挥手欢呼，但紧接着炸弹接二连三落了下来，欢呼声很快被爆炸声淹没。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炸弹，近乎是贴着日本皇宫落地开花。 紧接着横滨、川崎、神户、横须贺、名古屋等日本重要城市都相继受到了这次来自美国的空袭。短短30秒，整个日本陷入一片恐慌。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第一次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整个行动由美国空军中校詹姆斯·杜立特领导，史称杜立特空袭。美国对日本的空袭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没想过万里之外的美国可能会把炸弹扔到日本的本土，而当他们反应过来预备追击拦截时，这些轰炸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2年4月8号这天，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空袭把当时正在皇宫里的天皇裕仁吓坏了。第二天，日军500架战机就从太平洋战场被调回了日本本土，加强防御。可这时候，日本军方那些人是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呀，这些轰炸机它续航能力有限呐，他们是从哪儿飞来的？怎么就飞到天皇的头顶上来了？他们扔下炸弹以后又飞到哪儿去了呢？ 原来行动策划人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早已经为执行完轰炸任务的杜立特轰炸机队选好了一个落脚点，中国衢州。 衢州在哪儿呢？就是地图上上海的下面，台湾的上面，箭头指的那个地方。它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航空港，当时是国民党航空站第13总站。这个地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场之一，它离东京相对也比较近。美国军方本来的计划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杜立特的轰炸机队就留在中国了，直接加入由陈纳德上校指挥的美国援华航空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飞虎队。 1942年4月18日当天，杜立特轰炸机队由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来到日本附近海域准备行动，却不料很快就被不远处日军的瞭望线察觉。情急之下，轰炸机队决定提前行动。如此一来，航程增加，任务完成后，所有飞机的剩余油耗都已经很难支撑他们顺利到达指定降落地点。飞至中国领空时，疾风骤雨又向他们扑面而来，能见度一再降低。此前为避免被追踪而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杜立特轰炸机队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到了这个地步，轰炸机队全体成员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弃机跳伞。行动的落脚点衢州机场最终也没有等来这些轰炸机，而在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深山农田或附近的海域里，轰隆声却此起彼伏，一架接着一架的 B-25 轰炸机从天而降。我们之前和您提到过的浙江的觉西乡牛门礁附近，乡长杨世淼和村民们遇到的正是降落此地的6号轰炸机飞行员。两拨人就这么用边画边比划的方法弄清了彼此的身份。当时6号轰炸机2名飞行员降落后就不幸溺水身亡了，爬上来的3人幸得当地一名渔民帮助，见到了乡长杨世淼。而当得知他们刚刚轰炸过东京，所有人不禁肃然起敬，杨世淼赶紧将他们带回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3名飞行员由10个村民护送，准备从镇东口转移出日军封锁线，前往衢州。 这几个美国飞行员是分别是第6号机机长迪恩·霍马克中尉、副机长罗伯特·米德尔中尉，还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中尉。这几个美国人显然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这些中国农民在对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心里一定非常明白，这些一路护送他的乡亲们在告诉他们赶紧藏起来，找机会逃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出芦苇丛。